答到衰微第一封，公稿人丁嘉丽。我哋十几位学习印光大师十年法嘅同修，呢段时间一直喺度认真念佛，学习上海夏贤老和尚嘅光碟。中午食饭嘅时候，播放来佛三圣永思集嘅有声书。大家的感觉是一次一次看不够，一次一次听不够，一次一次看得津津有味，一次一次听得丝丝感触。我们最大的体会是，上海夏贤老和尚不单止将无量寿经的点点滴滴都做了出来，仲将印光大师嘅开示全面完整咁做出嚟。印光大师开示，无论在家在暗，必须敬上和下，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劳，成人之美，正坐常思己过，喊叹不论人非，行住坐卧，穿衣食饭，从朝自暮，从暮自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随念佛爱，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让它消灭。常生惭愧心，及生忏悔心，纵有修持，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矜夸，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睇好样子，不睇坏样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如果能依我所讲而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对照印光大师的开示，尊敬的上海夏贤老和尚圆满地做了敬、和、忍、念佛不断，不自矜夸，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往生极乐。首先是敬，他老人家对自己母亲自细叮嘱的说话一直牢记在心，为人要和善宽厚，不要做恶做罪啊。听母亲的话，并能铭刻心头，时时观照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是为人子者对生生父母的无上恭敬。对比之下，我们各自惭愧，无地自容。我们自细就没有将父母的话听入耳，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因为自细没有真正恭敬过父母，长大之后自然冇做到真正恭敬老师、领导、长辈，学佛之后亦冇真心恭敬过师父上人，冇真正恭敬过本师释迦牟尼佛同西方慈父阿弥陀佛。最其根源在于我哋自细就不知敬意，唔知敬就胆大妄为，自以为是。我们反思，从世至今，我们不知道恭敬父母、师长、众生的另一个体验，就是时常固执己见，遇到父母或者他人的不同意见不能随顺，换句话说，总认为自己的主意啱，或者是更好更合理，经常都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一 一件件小事大事之中违背父母之意。譬如小到着咩衫、食咩饭菜，大到考大学、交朋友、结婚、买楼等等。当父母嘅意见同我哋自己相左时，我哋轻而易举就选择听自己嘅，将父母嘅说话抛到九霄云外。而上海下贤老和尚正正相反，佢听话，真听话。喺佢亲自种嘅大冬瓜被堂底砸咗，沈良揾到佢之后，佢听沈良嘅话，唔再诅咒堂底，反而諗住快啲让堂底好返。喺老母亲85岁嗰年，执意要从庙度返屋企嘅时候，上海下贤老和尚九劝无效之后，唔再执持自己嘅主意，而系陪母亲回家。咁样系敬中有信，不为母心。同时，老和尚真正听圣贤佛菩萨嘅话，听戒律嘅话。佢老人家仲拎咗一个煲翻去，呢个举动即系佢对母亲自细食素呢个习惯嘅恭敬，亦系对自己出家持戒修行嘅恭敬。另外，老和尚坚持唔用拜殿拜佛，咁系对佛菩萨嘅至诚恭敬，亦系对自己发生慧命嘅恭敬。所以佢老人家讲：拜佛心要醒，拜佛要拜出自性，拜出清净心啊。老和尚唔单止对父母恩师生前恭敬，对佢哋身后依然恭敬如初。佢一直諗住对唔住母亲嘅无边心恩，喺老母亲过世8年之后，发心为母亲迁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舍命保护师父的骨灰，并且重新起塔安放。他每年清明或者农历10月初1都要回家乡扫墓祭祖，去铜柏山寺院拜祭师父。正因为恭敬之心，他老人家对偷粟米的村民亦都唔嬲。佢对寺院内外嘅猫狗一视同仁，除咗分嘢俾呢啲小动物食之外，老人家仲叮嘱弟子唔好打，唔好伤害佢哋。佢话呢啲都系众生，同我哋人一样都有灵性啊。老和尚系平等嘅恭敬，冇差别嘅恭敬。咁系自性嘅恭敬，老和尚做到咗圆满嘅敬，咁正系印光大师开始中经常提到嘅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上海下贤老和尚系万分嘅诚敬，无上嘅恭敬。师父上人经常在讲经时讲到，诚敬通自性，所以他老人家成佛了。我们通过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行持，才明白师父上人讲这句话的含义。我们万分惭愧，我们在人生起点对父母就冇敬过，对师长就冇敬过，对众生万物都冇敬过，情何以堪？过去已去，不可救。把握当下，我哋真心嘅体会系依家真听师父上人嘅话紧要， 真听上海下贤老和尚的话紧要，真听刘素云老师、胡小林老师、诸位大德仁者的提醒紧要。师父上人反复提醒我们放下假的，放下执着分别，一心念佛，一句真诚的佛号中圆满无上的功德。上海下贤老和尚提醒我们，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乜嘢都是假的。刘素云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非常时期非常方法，要秒秒秒秒地念佛。胡小林老师曾经开示，当天气冻了，我们都知道添加冬衣，备柴火，准备过冬。生死大事就不知道要料理准备，你们信这个那个，就是不信阿弥陀佛，就是不信印光大师摄耳谛听老实念佛，我们万分惭愧。我们在修行了生死的路上，没有珍惜这么好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念佛，老老实实地改过感恩，没有生的变熟，熟的变生，讲到底我们无换心，我们还是用六道轮回的心做轮回的事，我们没有将成佛这件大事当真，痛哭流泪，捶胸顿足，我们无知愚蠢太傻了。感恩这么多佛菩萨的示现表法，才让我们开了眼界，警悟起来。同修们认为，不间断地观看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光碟的好处，就是如沐春风，如润发雨，一点一滴地发起感恩改过之心和念佛的信心。第二，看老和尚的和。老和尚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他经常对弟子说，在我眼里一切都好，没什么不好的，见到什么都说好，见到什么都高兴，心里面就会经常充满法喜，心里面就清静，就没有烦恼，才不会发怒憎恨人，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亦都没有好食不好食的了，一切都随缘，心里面就安心踏实了。只是这个和为贵，他待人处事接物慈悲宽容，无论在家出家都愿意同他交往，连野狼都知道他身上的柔和气场，悲悯情怀。在母狼难产危难之际，拦住老和尚，请他解救全家大细，身家性命。一个和字天地安，一个和字通法界，我们万分惭愧。对比之下，我们不能和夫妻、孩子、家人，不能和同事、朋友，更加不要说和天地万物， 虚空法界了。我们经常是和一切人事物对立冲突，好像师父上人讲经中经常讲的，连自己都不能和自己和谐相处，毛病杂气一大堆，又不肯改过放下，情何以堪。第三，通过学习，我们发现其实老和尚的敬和之中包容了忍，不自矜夸，看一切人都是菩萨，所以在师兄弟指指点点说他不清白时，他真是不怨恨，不着急，不激气，不对立，不争辩，不出声，心平气和，事后对话他的人连半句埋怨指责都没有。所以当电工无理地刮他老人家巴掌的时候，他说忍下算了，能忍就心里安乐，他打我就当帮我凹痕了，口水吐到面上就当是洗面了，同人不要争高论低就没有烦恼，忍者自安啊。所以当那位阻挠他起屋的干部当着众人的面用手指督住他的面羞辱他时，他一言不发，亦不嬲，亦不争辩，只是默默地将间屋起好。我们体会老和尚的敬和之中是真正的谦卑自牧，韬光养晦，更是真正的念佛不断，因为他是真正做到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刮他巴掌的电工，羞辱他的干部，指责他清白的同修等等，他真是将他们看成佛菩萨一样的敬和和。所以他的老师全界法师称他是在实际生活中修佛啊，这最难得。老和尚每次讲起和他结庐共修的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时，总是自卑尊人，无不极力称赞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老和尚更是真正在表不自矜夸的法，他在自己的师弟海庆法师坐岗六年后，发心为他陶皮入塔，并以105岁高龄远赴广州办理海庆法师装饰金身之事。正因为他老人家在生活中修行，真正做到以上所讲，所以在他归西八日大会上，河南佛教协会领导称赞他是佛门增宝、人间奇迹，此语的确真实不虚。我们越是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事迹，越是觉得法菩萨的慈悲、机缘的良好、榜样的力量，真正是伸手摸到、睁眼见到。各位同修生起要念佛求往生的信心和决心，对我们修持印光大师十念法信心倍增，动力十足。上海下贤老和尚的一生，就是印光大师开示所讲，敦伦尽训，闲邪传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惭愧的同时，亦深感庆幸，因为真是有据可依，有人可学，有法可用。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传来刘素云老师姐夫 郭永发老菩萨往生的消息。众生皆可成佛，放下便是，更加为我们巩固坚定了信心。对此各位同修的普遍感触是，刘素云老师姐夫郭永发老菩萨就是一面镜，反射的是我们各位同修的样子。他身有污点，我们亦劣迹斑斑，他和家人有矛盾，我们亦不能做到好好地和家人和睦相处，怨恨老怒烦，五毒俱全。他放下了，念佛往生极乐，那真是新鲜真实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令我们忽然间发现佛菩萨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身边，他们令我们不再觉得佛法高不可测，佛菩萨不是高不可攀，极乐世界不是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修行其实只要放下，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听话真干，这句佛号的功德磁场能量真正不可思议。我们感觉触摸到阿弥陀佛极乐老家的清净庄严，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自己成佛有份。成佛不再是人家的天方夜谭，它实实在在成为了我们的真实目标。至诚感恩上海下贤老和尚、上海下庆法师、郭永发老菩萨以及师父上人讲经时提到的十三岁小女孩，种种慈悲表法示现，我们一致认识到，如果不能够从上海下贤老和尚、上海下庆法师和刘素云老师的家姐、姐夫、往生等一连串的真实表法中觉悟，再去继续搞六道轮回，真是枉为人，枉听闻正土法门，上等上的方便到不能再方便的法门已经送到我们身边，就差行动了，就差换心了，就差放下了。上海下贤老和尚日日月月年年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不离口不转弯，九十二年成佛去。师父上人讲，他这一生中至少见过阿弥陀佛十次以上，因此同修们非常认同，但是多多少少在对比之下总会生起一些自卑自错之心。我们承认老和尚表的法太好了，但是他太完美，标准太高，我们有心追访无力承担。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那还是帮自己找藉口，还是无始劫无明懒惰等习惯在这作怪，都是我们愚痴的反应。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刘素云老师的姐夫郭永发老菩萨往生了。他念了五年佛号，临终放下怨恨，去西方极乐世界造佛去了。我们太受刺激，太震撼了，我们真是有共鸣，他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太多普通相似之处了。 光明遍照，以此因缘。各位同修决心承担起造佛的大事业，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修持印光大师十年法，念念处处佛号力争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摄耳谛听，随缘念佛。另一方面，切实认识到上海夏贤老和尚所讲的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要学会换心，用佛菩萨的心自换凡夫心、六道心，学习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怨恨恼怒烦五毒，心中只装阿弥陀佛，用一念代万念，见实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度众生。同修们的第四个体会是，要将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修行中真正运用到。上海夏贤老和尚最后表的就是，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师父上人亦都一直表这个法，同修们学习之后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亦要学习增赞增，即是除了佛门中的互相赞叹之外，在家庭生活、工作、学习、修行中亦同样要适用增赞增，是广义的增赞增，运用到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上下级之间、同事朋友之间、同修之间等等的相互称赞，就是时时处处都将对方的优点、好处提出来，不看他人过，就是《弟子规》所讲，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引恶扬善是正能量，亦是念力的秘密。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之中做得不好，没有做到真心称赞对方，个心变成装对方缺点和不足的垃圾桶，现在明白了，一定要力行改正。我们在学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光碟时，曾留意到有这样两句加言，在来佛寺的门口并排贴住：诸恶莫作名为戒，众善奉行名为慧，心底无非自性戒，心底有佛自性慧。令我哋不由地拍案叫绝，佢将戒慧嘅含义表达得淋漓尽致。佢提醒我哋喺点滴日常生活行持之中，断恶修善嘅同时，密切咁关注每个佛弟子心底嘅清净无染、平等无差别，勇敢承认自性佛之种性。我哋冇时间再徘徊犹豫，时不我待，我哋成佛系必然。如果人哋仲喺度观望退缩，我哋就嚟担当。我哋嘅方法就系改过、感恩、换心，成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愿力和加持力，和本人的老实念佛 真信切愿之自力，求生西方。因为我哋坚信呢个时节因缘点到啦，而且嚟到我哋自己嘅眼前。记得胡小林老师三年前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讲印光大师十年法时，就曾讲过，印光老和尚话，修正土法门的这些人，老实念佛的人，法菩萨对我们的关照深不可测，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揣摩到的。印光大师话，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是我们的本命元神。本命元神讲白话就是命根子。三年之前我们的耳朵听过就过了，根本就没有命根子的感觉。三年之后结合来佛三圣的事迹和郭永发老菩萨往生的事迹，我们再来重温胡小林老师所讲的十年法，再来聆听很早的开示，真是无限感慨，泪如雨下。在新篇全本印光法师文抄卷二第319页复周自茂居士书中，印祖提到，且常随动随静，将一句弥陀当作本命元神，其居心行事需要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宗旨合，咁系为我哋修行指明咗具体操作方法。无独有偶，喺《来佛三圣永思集》有声书中，上海夏贤老和尚亦讲到呢一点。佢话：我冇翻过一日学，唔识得一个字。上山剃度后，师傅就叫我净系念阿弥陀佛，叫我明白咗。唔好乱讲，唔好讲，唔好指手画脚。我依家八几岁啦，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老佛爷，阿弥陀佛，系我老和尚嘅根，真系佛佛道同。虽然三年时光飞逝，我哋悠悠然。翻翻言啦，但系依家我哋终于明白啦，把握当下，只要觉悟仲唔迟。各位同修了生死嘅心非常坚定，心情亦从急躁雾尽中渐渐沉淀落嚟。大家依家觉得信心满满，对佛号嘅功德力。不再怀疑，圣贤榜样在前，我哋愿紧随其后，自证其义，孝亲尊师，诵经常和，老实念佛。言语无法表达我哋对尊敬嘅师父上人慈悲教学嘅感恩，言语无法表达我哋对诸佛菩萨人间示范表法的感恩，唯有不生坚持为佛试念，唯有敦伦尽训行邪传承，唯有不惊不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末贺睇咗丁嘉丽老师嘅呢篇文章，感到无量欢喜。 穆贺和丁嘉丽老师并不认识，只是看过他一些讲课的光碟，但是感觉就好像相识已久的老朋友，所以大胆对文稿中几处语病做了修正。我坚信丁老师一定不会因此而生烦恼的。唐代宗门高僧圣空禅师的一首诗偈在此道出，同丁老师及其诸位大德同修共勉。二六时中不住功，穷来穷去都无穷，直须穷到无穷底，踏倒须眉第一峰。我哋师父上人对丁老师的呢篇心得报告点评讲：海贤的成就是在行，知道一点就行一点，知道两点就行两点，日日有体会，日日在度提升。这个事情同读唔读书冇关系，同认唔认识字亦冇关系。佢有智慧，佢乜嘢都知道。佢透出呢一句话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先至真正乜嘢都知道。冇切悟，知道嘅系有局限嘅，唔能够话乜嘢都知道。所以我相信佢同阿弥陀佛见面唔会少过十次，肯定佢证得你一心不乱。呢、这个念佛，你一心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应该在什么时候得到呢？我的看法，应该在40岁左右他得到了。活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为表法，他有这个能力，有智慧，有能力，做得非常好，名闻利养边都唔沾，老老实实喺度做。到呢个时节因缘嘅时候，佢嚟表法。喺呢个时候，社会之混乱，地球之灾变，在地球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没有好像现前这个社会，几多学者、专家、国家领导人都在想怎样让社会能够安定，冲突能够化解，灾难能够平息，冇人唔喺度諗，想唔出方法，最后对呢个灰心失望，这个先至可怕。老和尚嚟表呢个法，这个又够啦，能够将人嘅信心提起嚟，这个功德太大啦。这个是难能可贵。这样丁嘉丽同学这份报告代表的是演艺人员，演艺人员习气很重，很难回头，很难回头的人回头了，被那些学者、专家、各阶层的领导人 增加了信心。所以我们非常欢喜。